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明天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适合大伙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最近呢，有一个论坛让我们感受到了北京的蓝天以及两国人民的这种相互往来的热情。 当然了，以后呢，这个我们的互访还有互相去旅游一定会越来越热的。这样 是的，非一般的感觉哈。 哎，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真的是去过这片彩虹国度3次之多的一个公益机构的从业者。 好羡慕， 非常的漂亮，而且言谈的非常有自己的感觉的一位朋友。 对的， 圆圆，欢迎， 欢迎，欢迎圆圆。 Hello， 大家好。 我们这俩是一个地方还是不同的地方啊？ 我第一次去其实是带一个团去肯尼亚，然后那是第一次，然后比较多的筹备工作， 好辛苦， 所以呢还要照顾大家。但是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你去了之后你只要看到动物那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然后第二次其实也是，因为3次都是工作嘛，第二次也是带团，然后因为安排的活动会有些不一样，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特别特别的经历。在第二次，然后第三次其实只去了一次，一天，就只有一天。但是那一次给我，就是最近的这一次给我的感受是，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就是也是做 NGO 当地的人，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在那边生活，我觉得那个状态特别羡慕。 真的 会有不一样的体验。 你看， 天哪， 3次不同的感受。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多彩， 太丰富了，都是跟人与人打交道。 是的，奔着一个感觉去走的，但是期间发生很多的事情。先说非洲这个国家，非洲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国家， 这个大洲啊， 对，有很多的地方。肯尼亚这个地方让你的感觉是丰富多彩还是简单华一，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它是一个 我应该怎么形容呢，就是因为去肯尼亚是第一次去非洲嘛，你是之前会对非洲有很多的幻想 想象， 对对对， 然后 怎么样看到动物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很危险，怎么但你去到，就只要你看到那个大草原在你眼前，然后你开着那个 越野车， 对，然后在这个路上走，然后动物就在离你很近的地方的时候，就你基本上就放空了，就觉得啊，这才是自然应该有的样子， 是 跟你在看动物啊，就动物园里看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作为领队都有这个感觉，那团友肯定比他那个感觉有 加倍的生命。 当然了，而且那个是野生的，我总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也就是像内蒙古草原啊什么的，大家都是草原，但是那个是不一样的。 嗯， 对，就是如果要是说去到非洲那片旷野和那种就是生物之间的那种就是最淳朴的血腥之气就会散发出来。 东非这个草原的动物非常的繁多哈，你是几月份去到去看到动物的？这时候 我其实第一次去不是肯尼亚的旺季， 哦， 因为大家就在国，对国内来说旺季就是七八月份去看马拉那个动 物大迁 徙过河。对， 我第一次去是十二月份， 哦， 然后那会儿，哦，那会儿其实就是肯尼亚特别绿， 嗯， 然后因为是它的雨季，那个下雨了以后就是水源会很分散， 嗯， 所以动物其实会相对的不那么集中， 嗯， 但是其实在你走的时候也会在不同的区域看到不同的动物。当时我们先去的是在内罗毕，就是 内罗毕， 对，内罗毕旁边的一个内罗毕国家公园， 嗯， 那个离城市很近，然后因为是第一站，嗯，当时也没有见过动物，然后当时进去之后看到第一只长颈鹿的时候，我就大家就哇，就超级兴奋，就是每个人都好兴奋， 内存都已经用光了 啊，对 对对对， 一只长颈鹿我跟你说用光了， 对，就只是一只长颈鹿而已。 对， 然后因为然后再到第二站就开始往，我想想会到中间有一个叫 Leva 的自然保护区，那个地方是做犀牛保护的， 哦， 然后大家又开始慢慢看到更多的动物，就是看到犀牛，然后了解它那个， 完了内存不够了。 对，就大家就会看到所有人哇，每天晚上回来了都要哎把你拍的照片分享给我 啊，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大家会觉得，嗯，哎生怕错过了某一个比较那个珍贵的瞬间。 是， 然后最后一站我们去的是马赛马拉那边，嗯，但虽然那个时候并没有动物大迁徙，但是还是有很多角马也好，斑马也好， 对，那是他们的家。 对对对，他们会随着那个地方， 嗯， 因为其实对于中国来说，中国人就是肯尼亚的旅游现在比较成熟嘛，所以国人比较喜欢在那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去看大迁徙。 对， 嗯， 然后但实际上在整个马赛马拉那一块，它其实是塞伦盖蒂整个大草原的一个边边上， 嗯， 所以塞伦盖蒂的北边，然后其实全年这些角马和斑马都会围绕着塞伦盖蒂跑 转圈圈， 哦， 对，它到七八月份的时候刚好在这个地方， 是的， 大家就会更愿意在这个时候去肯尼亚。但其实如果就是， 哦， 不，即便不是七八月份 都可以看到的， 在肯尼亚，对对对，它就是虽然是淡季，但是也都可以看到很多动物， 嗯， 然后一样你可以看到狮子去捕猎斑马， 对对对， 哇，那个场景， 那个油猪鹏鹏，就是鹏鹏那个动物， 嗯，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啊，这个大象在那儿溜达，然后长颈鹿在溜达，都很美， 嗯， 而且最重要的是人会比较少，其实淡季的时候， 嗯， 对对，周头怎么了？哎呀，今天来了一个新的朋友， 对， 我感觉非常的开心哈， 嗯， 而且是个年轻的志愿者的， 对， 啊， 周驼特意把他的发型那个弄了一下， 啊，对， 嗯， 这个周驼弄了一点摩丝，然后是这个样哈， 嗯， 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说七八月去看动物大迁徙会不会人多， 嗯， 刚刚我们的这个圆圆啊说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点哈， 对啊， 观点是什么，你就是动物为什么迁徙，是因为哪片草多去哪里，就是， 对，你不用赶上七八月去肯尼亚，你换个月份去别的地方依然能看到， 可以看到，啊， 对， 谢谢周图啊，圆圆，周图是我们的节目的背行李的一个老者，对，他也是非常的热爱这个旅行的事业哈， 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一员，嗯， 一直在方言基地的地方生活着， 所以你在装他吗？ 这是一个虚拟的形象， 对对对对对， 一会儿会 是一个纸， 哦，对对， 就是那个 ACG 技术， 明白了。 其实我们会觉得很多的老年朋友也会对非洲大草原感兴趣哈， 嗯， 我们想了解一下，因为圆圆带着团友去的嘛， 嗯， 在团队的年龄构成上有没有像周驼这样五六十岁的，也算是一个老年人的，有吗？区间这样的朋友， 中青年， 中青年、 啊，说什么呢？ 谢谢豆豆 啊。 对，其实是，就我自己倒觉得，其实大家这种人类的本性吧， 哦， 看动物其实不分年龄的， 嗯， 不管他是小孩还是老年人或者中年人， 嗯， 就只要他没有去过非洲，你一去都会有特别强的震撼力， 哦， 就是会亢奋到， 嗯， 就 真的亢奋， 对，真的会亢奋，因为 亢奋的不行。 就是 资金都拿不出来了， 就可能你会在去之前觉得啊远啊，或者就是烦躁啊，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对， 但只要你去了，你看到动物就在你身边，就是特别特别近，就甚至这是一辆车，你就觉得那 车门旁边， 对，它就在那儿，就是如果经验好的导游会带的比较近，然后让你看到的， 嗯， 当然你不能伸出手也不能下车， 嗯， 但你在这里看到你会发现啊，这个它是野生的， 活生生 的，它本身就是生活在这里，它不是被圈养在这里， 嗯， 或者说被人就是需要投喂那种， 是的，是的， 它每天 它该睡觉，你看到大部分狮子它在睡觉，它可能只会在很少的时候哎出去打猎，然后那样子就是特别自然的状态。 是的， 是的。 替大家问个问题哈，因为他去过三次哈，就是那个因为草原很大，国家公园其实就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哈。 对啊。 因为我们去过动物园都有一些气味的代表，比如这边是狼生活的地方，有一种那种味道，那边是鸟生活的地方。 哦，真的吗？ 在大草原里的味道有没有味道？ 清洁不当是不是？ 自然的味道，对不对？有没有味道？ 它不会有动物园里这种区分， 对对， 因为他们是就是它是分布这样 生活的开放 的， 对 对 对, 对，他们只是不同的狮群也好，或者说不同的这个土狼 牛群， 它有不同自己的这种生活的领 地， 他们得那个不能轻易的让人闻到自己的味道。长颈鹿一闻，呀，这是狼的区，我赶紧溜了溜了。 就是草原的味道，自然的味道哈。 对对。对， 有是的 ，OK， 没有什么别的味道。 怎么描述这个草原的味道？ 了解 的，我觉得就是非常 进去的那个状态。对， 行程繁琐不繁琐？因为公园和公园之间呀、啊，又有城市的观光，也有这个草原的观光。你们会住在哪里？跟我们分享分享这几趟的行程。 对，其实因为我自己一直特别想带我父母去，然后我有研究过好多这样的行程， 哎、 然后包括跟当地的朋友 是吧？ 对，因为包括其实我们自己，因为现在也在组织，就是希望能够刚才跟大家提到淡季，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在。淡季的时候去，因为那样的话、一个是价格，然后再一个你能看到的东西和体验会 不一样， 对，会 不一样， 不会。就如果忘记，你去看马拉河边上就乌泱泱停着一排车，你 真的 会那样。 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 而且不一定你能、就比方说，我其实没有看过动物过河，因为我去的那一次、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我是专门跑到河边去看过河。但是它你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然后车带着你去了之后，哎，这会儿那斑马和角马就在旁边吃草，它就不过河。 哦， 一旦没它。因为在那边是不会有人说像去赶他们下河的，他只会你等着他。 自然的。 对，然后这个就没有领头的角马想要蹦下去，那他可能就一直在吃草。你可能等一个小时，他还在吃草；等两个小时还在吃草，你就不会想要继续等下去。当然也可以继续等，但甚至有可能你等了一天，他还是不过河。 哦。 但也有人运气特别好，过去了之后，咣咣有一只角马发神经，然后掉下去了，然后底下的就开始过去 了。对，那只角马是被后面的角马踹去了。 对，他们就会都过去，然后你会看到很惊心动魄，哇呼，就大家。下水的这个状态，虽然我没见过，大概是这样。对，然后我自己因为特别想带父母去，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父母这个年纪，大概五六十岁的时候，他其实不太愿意走特别多的路，比方说去城市里头，然后你就不停地走景点，又晒又累，特别不舒服。然后我就觉得，哎，其实。肯尼亚或者说非洲的这种叫 safari 叫 safari, game drive 对、 它其实是会很适合老年人去的，我老这么说， 对， 因为我们基本上飞到内罗毕或者飞到一城市之后，你就直接转就是经济条就是转小飞机或者尽量坐小飞机，不会特别贵，就坐小飞机就到他那个营地里头去了， 对，住在营地里， 对，然后住在营地里、基本上所有的就是吃喝拉撒然后游玩都在营地里、你可以选不同的营地，因为不同的这个区域它的景观不一样，比方说你选定了一个就说肯尼亚北边或者肯尼亚山周边的一个营地的话，你可以在那个地方住着，然后每天清晨的时候然后那个有越野车就带着大家出去，然后有经验的这个导游就会带着你转，然后告诉你，哎，看那儿有斑马，然后你如果还想看什么，你说我今天想看花豹，然后他带着你出去找花豹。 真的可以点动物？ 看运气可以点，但是 你 不一定能看得到。 对，我了解到的他们的这个之间的通讯，通常是因为有很多营地在那个地方，然后大家的车都会散出去，带着不同的客人找，然后他们有对讲机通话，比方说， 快来， 对，我在这边，哎，看到了一个这个。花豹，那我会告诉你，我现在跟着这个花豹呢，我在哪里？你们的车如果想看， 不远 哈、 彼此离得都不远。 其实蛮远的，因为 车 也挺大的。 但那会不会因为花豹这种动物都非常的敏感，一看有太多的车过来，它也会烦，它会走吗？ 就如果太多，其实会，但是不就是你会需要跟着它嘛？你也不知道它今天是想在这儿休息，还是就到这儿跑了，都有可能。 一切都有未知，但一切都有想象的空间。 对，我去年去的时候有一个运气特别好，因为我是。头一天晚上就比那个团里其他同学们早一天到，然后当时我们正在夜里正在那不 准备 营地，对，然后晚上就在那个营地里头聊天，因为营地就是非洲的营地，通常有一个主帐篷那地方休息，然后 都在帐篷里睡，对吧？ 散着就有帐篷，有可以移动的帐篷，也有那种类似于固定的就是有这种。 大堂的那些 木就对对对 对， 它 也有这种， 但是有一栋帐篷，就反正它会做成帐篷的样子。然后就周边散着大概十几个帐篷，然后中间其实有块空地，我们就在那地方聊天。然后挺晚的了，大概九十点钟，然后就只有因为很黑嘛，就只点着几个。忽然就是后面。就是我们另外一个在当地工作的人就看到了，说哇，那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动物走过去了，然后就哗，我们所有的人就过去了，然后在那儿声音还挺大的，然后就看到一只花豹，是花豹，就花豹是很难见的， 是的， 然后就从我们那个营地里头，就是从外头走进来，然后从我们整个营地中间穿过去了，然后走的还挺慢的，然后听到我们这些人动静，就咚咚咚咚都跑上去了，因为其实在这种我也是第一次见到，我不在车上见到野生动物， 对对对， 那这样会有危险吗？ 我自己当时会觉得。有，但是因为其实整个营地里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光拿了一个手电筒就能跑过去了，然后我们就也就跟着去了，然后就看到他其实也不慌也不怕人，他只是看到人就是多了以后，他可能会走快一点，慢很快的从那个地方跑 溜达溜达，赶紧走， 对对对，结束了，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是很有意思。然后那次是应该算是我唯一一次看到花豹，在之后我没有在白天看到过， 兴奋， 运气不太好， 对，真的是看到一个大型的猫科动物，对，然后回。家看自己家猫， 放大20倍啊！对，其实提醒大家一下，就是那次我们的王小美来分享的，他们也住帐篷酒店， 是的， 就是有些这个比如说动物会经过你们的帐房或者这个帐篷也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也许他闻到了食物的味道， 对， 就是 对 吃东西， 千万大家一定要小心，比如说在这个帐篷里面不要放太多有味道可以散发出去味道的食物， 对， 这样会引发安全的一些不确定性， 对， 对吧？ 说到这个，因为我又想到另外一个小故事， 好。 因为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就是这我不在现场，但是听到我的故事。然后是在阿拉斯加那边，大家有看熊的那个旅行，然后就会他会明就是明文要规定，你绝对不能把食物带到房间里， 对 啊、绝对不能。 嗯， 然后就是我听说有一次，就是有一个人就带了，就可能就忘了放兜里了，然后 带了罐蜂蜜， 就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出不了门，因为有只小熊就在他家门口 闻到。 对，这个就是我听到的，真的是。食物引来熊的故事，就说 那他可以看到那只小熊啊， 对， 还挺可爱的。 但其实对于当地来说，它的管理其实很不利的，因为毕竟还是会有危险。这个它在野外， 刚刚是一只小熊，又是熊妈妈、熊爸爸的话就很吓人了。 就是啊， 对啊，两米一下子站起来，对不对？ 熊妈妈说：“孩子哪儿去了？我找找吧。” 也许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一罐蜂蜜， 是 那个阵仗不太一样。 对呀， 对吧？ 把蜂蜜交出来，我们还是好朋友。 是，哎，所以你的这个工作叫做公益机构的从业者哈，也是带大家。去出去玩，这出你 是 那个阵仗不太一样， 对呀、啊， 对吧？ 把蜂蜜交出来，我们还是好朋友。 是，哎，所以你的这个工作叫做公益机构的从业者哈，也是带大家去出去玩。在出行之前，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规章制度，会告诉团友吗？你也有这样一个义务，对不对？ 对， 会有嘱咐吗？ 对，其实哎，其实我的工作不是带大家出去玩， 哦，你的工作是， 其实我们是在当地就是做保护的这些就是项目，或者说做保护地。然后为什么愿意带大家，就是不管是合作伙伴还是这个资助方愿意去到那边，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你只有真正走进自然，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自然对你的这种冲击力，才会真正的就发自内心的能够激起你对这个地方的热爱，然后你才会愿意更多的愿意来支持这个自然的保护。因为其实对于很多城市里的人来说，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的好多城市里的孩子，你很难有机会带他真正到野外去。他可能见到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他们家小孩见到海鲜市场里给他带回来的小螃蟹都 很开心， 不行， 对 啊，觉得现在孩子真的对于这种野生动物的接触太少太少了， 是的，是的。 然后甚至就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你大部分时间在城市里头，那我们就是希望更多的创造这种机会， 走出城市， 让你去感受一下，其实现在这个社会，这个自然是非常美好的，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保护，尤其是就是你看到那些动物，它真的是有感情，然后它是有生命，它不是摆在谁桌上的一个犀牛角或者一个象牙，它是活生生的生命，所以这是我们在对，这是我们希望在做的事情，所以在。其实就像您刚才问到的，我们会在团前会告诉他们很多我们在做的事情。我们其实不光是说带你来、 玩的， 对， 玩 就是我们希望你在这个过程中很高兴，然后因为其实你来了，你就是在玩，但是在玩的同时你能够感受到非常真切的感受到，对对对，这些自然保护在做的事情，然后你也能够看到很多很多人在为他们 这个做保护的，就在为他所保护的动物，就是去牺牲自己，甚至有时候连性命都丢掉了，这样的故事也还蛮多的。 对对对，其实我会有一个，除了去游玩，也可以带小孩子见识大自然的神奇。 对， 作为成年人来说，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固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了，之后呢，在这个钢筋混凝土的森林当中，找到真正的森林的时候，草原的时候，要保持一份纯真的感觉哈。维护生态平衡特别重要，从每个人做起， 特别重要，就是真的，你得有切身，你跟这个动物能够接触上的时候，然后你才会知道，哇，它的这个自然或者说这种动物的生命力给你的冲击是有多大。 问一下，一旦人多的地方，性格就会不同，所有的人的行为就产生不一样的分歧。关于这个垃圾的回收，比如说到那个动物园去参观动物的时候，如果有没有这种垃圾啊，或者什么分，就是你会嘱咐这些吗？就是环保方面， 就不要乱扔垃圾， 对对， 然后 就不让带东西进去，对不对？ 其实我们都不会在，甚至都不会有吃东西，就是、就是因为 都不让带是吗？ 倒也没有，就是非洲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去了之后，就刚才说的，其实大部分吃啊、喝呀、啊、玩啊 都在营地 里头。你出去几个小时，我们会带上水。 嗯， 我们就是有一些，有时候会给大家一个组织一些 surprise， 会给大家带到一个小的小林子里头，然后在那儿摆好了、早餐的地儿啊，或者晚上喝酒的地儿啊。 哎呦， 然后那样，因为就所有的营地都会有安排。 小林子里喝酒厉害了， 就它是那种大草原里，可能旁边有一棵树，因为这样整个景色会很棒嘛，那种感觉会很棒。然后所有当地的这些，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肯尼亚的旅游业非常发达，他们会把所有东西都回收好。然后包括其实之前提到有这种，他们当地是有移动帐篷，就是这种地就是安排的。其实我可以去把这些帐篷到时候就是完全的这种生态环保的回收，都是有非常非常这个明确的规定的。所以我自己没有看到说团，因为毕竟我们不是那种旅游团的。 了解了解。 对， 对， 对， 对， 其实不太会有说乱扔垃圾这种事情， 是是是， 我至少我是没有看到的。 对，保护生态平衡哈，这个不要带走，也不要留下很多东西哈。其实我们的员是个非常年轻的，应该九零后的朋友哈。 我跟史玉一年的。 我的天哪！出来啊！其实我们年轻的朋友很多都要去感受草原的美丽哈。 是。 上半段简单了解了圆圆的工作，以及他的一个理念，以及看到动物的兴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小的时候看到动物世界，真的是就是赵忠祥先生配上他的这个配音，加上音乐，加上那个镜头遥指近景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兴奋。每周看的时候都那么兴奋，真的是见到 他们。我最愿意看的电视节目就是《动物世界》， 是不是？其实下面的还有很多他平常的工作以及住宿的感受，在营地吃的怎么样，然后那个作息是什么样的。 除了在这个营地，我们还能去感受什么呢？ 是的，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特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今天是邀请到了我们美丽的，应该是朋友的朋友啊，一回生二回生的圆圆啊。 圆圆， 下面呢还有很多关于他去非洲感受的邂逅故事。 好， my door, cussing me out, got laid off my job the night before, can't figure how I'm gonna fix tomorrow when yesterday's still a mess, can you tell me what's the point, man, it all seems meaningless, I wish that I could step away and breathe, this world's trying to swallow me, clear away the clouds inside my head.People cry, people fight, and they don't know why. If fear is all that we should fear, then what are we so afraid of? Cause fear is only in our heads. Someone please say that it's okay now.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美丽的姑娘是公益机构的从业者哈，圆圆，欢迎， 欢迎圆圆 ，Hello，Hello， 对 ，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些机构，上次跟一个朋友也是分享类似的这样的哈，就是带着很多的志愿者，然后去国外的一些组织，可以去保护动物，可以去这个山区去支教啊什么的，我就觉得特别有意义。对，一方面呢，我可以领略这个当地的风情。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然后另外一方面你还可以近距离的跟动物或者是人去打交道。 总之呢，圆儿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哈，都希望大家呢多多了解这个有意义的组织和有意义的事情，参与到其中哈。当然也带了很多的团友到过这个肯尼亚哈，到过非洲，其实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独特的经历，每个人去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就比如说给大象亲密接触这件事情哈，有的朋友呢是在营地听到大象走过来觉得很兴奋，而他们不是走过来，他们是走向大象。 是的，有的人呢只能说是把大象当成一个工具啊，我骑大象拍张照什么的。对，但是作为保护者来说就不是这样了。 你们对大象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 对，其实是这样，就在非洲那边的保护机构来说，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因为对象牙的这个前一段时间的需求，可能就盗猎的情况还会蛮严重的。然后大家为了保护这些大象，在更多的时候需要监测他们的这个行动，就是他们在哪里，他们现在的状况怎么样。然后甚至有时候，因为现在我们上一次去的马赛马拉那个区域，它的大象因为其实盗猎相对少一些了，以后大象有时候会在觅食的时候进到村庄里头，也需要监测它的行为，然后及时的避免这种人象之间的冲突。所以监测大象在哪儿，它走到哪了，然后这个大象象群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于保护机构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工作。然后但是怎么样来监测它的行为呢？这个就是 有方式和方法， 带项圈。 对对对，我们会给大象带一个这种项圈，然后这项圈超级大一个，大概就 这个挺麻烦的， 哇，跟我们那个小时候玩的呼啦圈那个有点像， 很重很重。 怎么带上去？大象是野生动物， 对。然后其实这个过程，对这个过程，因为我也是就是那一次是第一次见这个过程，会觉得挺受震撼的。而且对于不光是对于大，其实对于大象来说，因为它被麻醉了，它自己有一定的危险，就是存在危险性。对于旁边的工作人员来说也非常的危险，一方面是象群，然后另一方面是要及时的去对这个大象进行处理和这个支撑。 是， 然后我们会通常来说会选择一个象群里头的第二号的这个人物，因为一个象群一般是母象来领队嘛。但如果你麻醉这个最大的母象，会对这个象群产生威胁，就是这个象群的首领倒下了，然后整个象群都会出现不安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通常会选择第二个，然后也是一个母性， 对，二号人物， 对，然后会麻醉他。然后上一次我们就也是这个前期都会先看好这个象群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情况，他们有时候会。就保护机构的同事们会开直升飞机去看他在哪里，然后大概了解到他这个行为的一个习惯之后，哎，会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尽量开阔一点，不要太就是又在小树林的边上， 对对对， 这样会更稳定一些。然后当时我们选择了那个象群之后，大家就开着辆车就过去了，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麻醉师啊，还有这个保护机构的这个人员，然后。我们选定了那个会在比较远的距离里头，然后麻醉那个第二个就是第二大的那只母象，然后当时麻醉了之后，很快这只母象就倒了，然后整个象群就会非常闹，然后其实我自己都还很紧张，因为我也很怕这个象群会不会失控的冲向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然后当时有一个非常 我们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其实大部分大象在我们制造出不断的噪音想把它们轰走嘛，因为那个时候母象已经躺下了，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到它身边去，不然它会有危险，因为它太庞大了，如果麻醉不做好通风降温和那个 会有问题 的话， 会 对它自己有危险，所以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把其他的大象都赶走，然后要去到这个母象身边， 还挺麻烦的一件事， 很庞大的一个工作。然后当时就一队人就开始制造噪音，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大象就都散开了，它就会散开，然后散开了之后，就有一只小象怎么都不走， 是它的妈妈吗？ 对， 应该 是 它的孩 子，对，那只大象的孩子， 被击倒的是 妈妈，怎么都不走，就一直在那个妈妈边上。然后那个时候大的母象也在那儿，他会觉得想要去救他，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也需要去救那只象，然后就想了很多的方法制造噪音，然后我甚至会觉得其实冲在前面赶走这些大象的人也好危险，因为你没有办法预料这些动物的， 他万一攻击你呢？ 对，然后就反正费了还蛮大的一个劲儿，然后那只母象一下子就大的母象就首领，然后他绕到了我们整个这个还有好几辆就是帮忙的车在这边绕了一圈然后走开的，然后那个时候小象就是大家还有又赶啊，然后才慢慢那个大的母象带着小象走了 离开了，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人就赶紧过去，先要把那个大象的鼻子要找根小木给它撑起来，然后这样能保证它通风透气，然后很快的去把那个就是大的项圈要固定好在它的背上，然后紧接着然后还要给它身上降温，因为其实它会很热，然后它如果躺在那里的话会散就不断的破凉水， 散热有问题， 对，所有的这些我觉得整个完成可能5到10分钟就很快然后完了之后所有的人再退到车上然后我们就会开到很好远的地方 看着这母象的恢复， 在旁边等着然后等着一直到他看到他哎摆摆头，然后过一会儿慢慢的站起来了然后就走了， 他在想自己经历了什么 对就可能 哎呦我的妈妈呢， 对 然后后面我们其实会一直监，就是因为他那个里头有 GPS 是 然后在那个装了那个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他在哪，然后那个后来好像我们当时是7、8月份的时候后来再监测到一次那个行动的时候特别有意思，那个大象就又跑到了村子，因为在那个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边界处然后发现他哎老过来过去，然后有一次还跑到了就是快到村庄的地方，然后我们保护区的同事会开直升飞机过去然后去想办法把他赶回来然后避免他到村子里头去， 这是一个保护的作用了， 对你可以实时监测他是不是， 是 对， 那个听上去这是个浩大的工程 是的 就以前看那些那个这些片的时候啊像这个海洋那些生物就会有一个什么针啊标本刺了 对 带就走了哈大象还得用项圈确实是，其实每天这样的行动就这样的一个保护行为是不是经常会发生，不针对象群对吗， 对就是我们原来去雷瓦那边就是做犀牛保护区的时候， 犀牛 对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在恢复犀牛种群的一个保护区基本上因为你在马萨马拉其实看不到犀牛基本上看不到，你就到了那个片区以后才能看到其实大家会就是在肯尼亚有不同的国家公园不同的这个保护区和这种保护组织在做这种很一线的事情，然后他们的巡护员也会都日夜的在就是巡逻也好，然后跟这些盗猎，还甚至会有一些卧底的这些巡护员，他会假扮成象牙的买家，然后去得到信息，然后跟盗猎者就很多，然后包括殉职的也都好多。 是的。其实我们会看到，我们作为游客，作为喜欢非洲草原的朋友，到达这个地方看到说啊，好原始啊。 对啊。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人为的维护和他们付出的力量啊， 其实都是为了让这个种群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 是的。 其实刚才我就在想一个问题，那像我们就是对于大象的监测，你也只能说针对一只大象。那如果他要是说他自己脱离象群，就是他能代表其他的大象都是这样体，那像我们就是对于大象的监测，你也只能说针对一只大象。那如果他要是说他自己脱离象群，就是他能代表其他的大象都是这样的吗？ 因为象是一个就是群体行为，它会以象群为单位进行活动，然后大部分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监控的其实只是那一只，确实对于一个象群来说，我们只会给那一只大象来做这个项圈，这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第二号人物的原因，它会一直在这个象群里头，然后他们就会在一个以一个 这个群体为单位来进行活动。嗯、然后我看过一次他们的那个这个就是监控的那个软件， 嗯， 然后其实会有不同的，就我们会给这些项命名，然后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项群它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上， 哦， 可以掌控， 会对，我们会记录他们全年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轨迹。 嗯，还是很非常非常方便的， 感谢感谢， 感谢付出了很多。 对，这是一个工作方面的表述和阐述哈。 对对对， 其实在旅行方面呢，就是高各个的营地有不同的风格哈， 嗯， 饮食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们想简单了解一下哈。 嗯嗯， 作为一个，你是南方的姑娘吗？ 湖北的。 湖北的 湖北的姑娘， 你能接受那边的饮食吗？你会觉得 我自己 了解了 还好啊。对， 我自己啊，算了，那边反正也没有辣。对， 就 但你会带老干妈？我是会真的，我是真的会带老干妈过去。 哦， 就是万能菜， 万能菜。 对 对, 对，然后 反正有辣就行了。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不太能记得就是有什么特，就吃不在我特别， 印象 对，大家会就正常，他那边会就是烤肉 也 还可以，对，不会会让你觉得特别难吃。 就是上次有朋友分享嘛，就说其实你到了非洲这种地方，你要看动物或者说是想去爬山， 这个不是主要目的的， 吃真的不重要了，已经 对， 能吃就行。 对，所以其实就是大部分，就刚才可能没说完，就是想带父母去。为什么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因为你不太用长途跋涉去走路。 对， 你到了之后就是飞到营地了以后，当天都在那儿。通常的安排会在比较早的时候，大概6点钟就出去，然后游猎回来。但是其实因为你有时差，在头几天你一点困难都没有，早起一点困难都没有，会特别方便。 OK， 对 ，OK， 就很适应你就是。因为你当然你要愿意睡，你也可以睡，但是基本上不会有人说想要睡到很晚，就很早就起来了。 你都来这儿了，你还睡什么？ 然后6点钟就会很早的跟着出去，然后去找动物，因为大部分时候清晨也是动物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 他要进食嘛， 对， 喝水嘛， 对，要吃早饭。 对， 我们自己瞎说。然后那个这个时候你去找动物会遇见率比较高，而且那个时候也比较凉快，然后看着这些就反正就很舒服，然后天蒙蒙亮那个时候，然后一般来说大概10点11点的时候就一定会回来。回到营地了以后休息啊，然后你可以这个就是单跟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天，然后吃 歇一会儿， 对对对，歇一下，然后对不辛苦，完全不辛苦。然后到了大概我们一般会通常到4点钟才会下午，对，下午就看日落， 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对，中间也会休息蛮长时间的，因为在正午的时候动物其实也不太 一样， 对，它会 太阳休息， 对，它会躺起来，然后就是我几乎所有看到的就是遇到过的狮子都是躺在那睡觉的。就是 非常的慵懒， 对对对，只有一次见到过捕猎，还是因为刚下过雨，可能这个整个比较凉快。 捕一次能休息一个月呢，对，所以他们就没事休息嘛。 对 对对对， 然后 他得养足了精神。 对 对，然后晚上的时候，基本上天黑前肯定就回来了，然后就大家就都又坐在这个帐篷里头，所以一起聊天什么 的， 就整个很不累。然后。也会安排一些特别的行程，比方说我知道的去可以看，可以爬个乞力马扎罗的山， 哦，是， 然后也可以去看火烈鸟，但是这些就是或者去一个什么湖就走远一些，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东西还是蛮多的，然后不同的营地在不同的位置它都有不同的特点， 对， 然后我知道我们原来住过一个地方，它是在河边，然后在河边它就在它那个营地后面就有很多河马，然后虽然河马其实是就是在肯尼亚，就我听说过一个说法是，其实就伤人最多的动物就是河马，因为你会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侵害性， 慢慢， 然后你又就是，但你要走得很近，就因为它在河里嘛，你如果走到河边跑得很近的话，你就会真的会，它要感觉到受到这个领地被侵犯了，它突然跑出来，然后去咬你，它的咬合力非常大， 哇， 然后就完蛋，就基本上完蛋，对， 对， 然后是这样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还会就是 小心点 说，哎，对对 ，OK。 而且尤其是在去就是做这些游历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下车，一定要听导游的。对， 真的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些方方面面的案例，对吧？ 你坐在车里的时候，所有的动物都会觉得你这个车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特别大的生物的，所以它不会去攻击你，甚至就会觉得啊，也很正常，也习惯了。但如果你一个单个走下来， 你下来就不行， 对，会很危险。但就除非是导游说，哎，这一块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下来走，这个是 OK 的，对。 对，一切听从工作人员有经验的安排，很重要哈。其实很多朋友一个就是自己的疑问，一直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呀，去非洲打不打疫苗啊？去看动物的时候哈， 肯定要打， 要打， 要打的，对吧？ 对，一般是会在那个叫出入境检疫局还是安全健康中心，反正他会就是你告诉他你要去哪个国家，然后他会告诉你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去肯尼亚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要打那个黄热的疫苗， 是的， 黄热疫苗可以管十年的，然后还有吃一个霍乱的药是管三 年， 对对对，然后还会给你发一些那种防蚊的，就是那个膏，预防疟疾， 对对对，被蚊虫叮咬会。 对，其实非洲还是有一些那个传播的疾病，大家小心一点啊。 对对对，除了草原的观光，有没有机会去城市感受呢？这三次当中， 对， 并没有吧？ 没有，在肯尼亚 因为你工作的性质嘛。 对对对，而且我被就是当地的这个旅行社也告知，就是尽量不要在城市里头，尤其是晚上下溜达，尤其是就是因为不太 安全， 应该会有这个考虑， 是 但具体怎么样，我其实不太。就没有在城市里的，哦，有一个在肯尼亚，在肯尼亚里有一个小象孤儿院，那个很值得去，就是因为象就是小象要跟妈妈在一起才能活下来，但是如果他的妈妈被猎杀了或者 好可怜 就去世了的话，他其实对小象会成为一个孤儿，大部分时候不会有另外一个象妈妈来收养你。然后大家就是刚才提到的熊护人员，他有时候会碰到这种小象的话，他会把它救助回来，然后放到这个在肯尼亚在内罗毕的市区里头有一个小象孤儿院，他会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些这工作人员会照料他，然后希望能够在他长大一些的时候放回去。那当时我是2015年的时候去了一次，然后当时就有好多小象在里头， 很多是吗？ 还不少，应该有个20-30只的样子，都还蛮少的，因为大象可以长很大嘛。 对呀、 那个、就还不到比我还就还不到一人高， 一米左右的、那个、 对对对、 啊、一米五左右， 然后你可以过去，然后他会开放不同的时段，其实会愿意让游人过去，因为他获得的这些收益也可以继续去来这个抚养这些小象。 对,、啊 对 嗯、 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他就跟那些喂养的人就我们会拿那个瓶子，就是你可以看到那种大的酸奶瓶，然后给它搅，就是倒过来，然后小象会自己拿鼻子把那个小酸奶瓶然后拿 着， 它不是酸奶瓶，大概那个形状，然后拧着，然后兑在嘴巴里头喝奶，很可爱的样子。 其实我们把这个形象扩大化哈，一只小象在一望无垠的草原当中没有了妈妈，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孤独和凄凉的，正是有了这些保育人员也好，工作人员也好，让他们觉得有一个新的生活的开始，而且有了这个小象的保护基地之后呢，既丰富了当地的一个旅游业的注入，而且还让这小象有机会再回到大自然当中哈。 是的，但是在此还是得跟大家说，就是还是那句话，公益广告嘛，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是的，希望大家呢保护自然的平衡哈。项目员，你最近的一些比如说旅行的计划，你是一直会在非洲这片土地去 活动，是会还是会频繁的去到非洲吗？ 其实没有那么频繁，刚才也带跟就是我们会有 聊过，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性质，然后会在那边有一些的项目，我自己也特别愿意。就刚才讲到这一次，因为我就是上个月。就是真的碰到了一个其实跟我同龄的一个男性的保护，就是他是当地人，然后他带着老婆，然后还有两个小朋友，就是大概3-4岁的那样的小朋友，然后在那个他自己的他们有个总部，就是在也是在一片草原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家生活在那个地方，他养了两只拉布拉多。 哎呦， 当时我去了之后，我就觉得我整个人都被震撼到了。 他是生活在草原的边缘上是吗？ 我应该怎么形容那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其实是他的，就是一个他们保护机构的一个，就是叫总部。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会有房子，就是他怎么建房子，然后还有一些营地有供那个，就比方说合作伙伴、专家过来住。比方说我们那次去，其实就在那儿停留了一天。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去他们那儿，我真的是被他的那种生活状态我感动到。 什么样的状态呢？给我们形容一下。 就他，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就是他是我们合作的保护项目的负责人。 是当地人还是中国人？ 当地人，是肯尼亚人。然后他自己就是虽然跟我一年，但他从事保护机构保护工作已经有10多年了，就从他 自身的 对他父亲就在那边做保护，然后他一直都这样，然后现在就刚才说到的大象的这些项圈的保护项目，然后包括防止人象冲突，都是他们机构在代理的，在那个马赛马拉那个地方去做。然后当时其实触动到我的点就是他两个小孩子，因为当时也出来跟我们，就是我会感觉他们很自由，这孩子们也不会像会觉得哎呀在哪儿磕到碰着啦或者怎么样，就会在野外 他们不会那么的在意， 对，很洒脱， 没有家长群， 很洒脱。 被家长群毒害的人，对， 没有各种布置作业的群 啊。 当然也可能他还小，然后我反正自己就感觉你一个小孩子，然后在从小就看这些动物们，然后那两只大狗特别大的拉布拉多，然后前两天那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叫 Bosca， 然后刚刚跑到马拉河被一条鳄鱼咬伤了， 哎呦！ 然后噔噔噔说咬伤了以后，因为拉布拉多喜欢洗澡，因为那天太热了，他就自己跑到河里，被咬伤了以后噔噔噔又跑回来。但我看到那只拉布拉多时，它好健壮，然后就还是很活泼，还是很可爱。然后身上虽然有伤，然后就一直跟他的孩子一起玩。然后 对， 我就觉得哎，整个在那种感觉的状态下 被感动到。 对，就我会希望哎，有孩子。然后把小朋友带在那儿待几年，可能会也是一个蛮好的体验。 对， 我觉得会让他非常的心灵非常净化。 对，我印象中有一个小姑娘，就是她的父母是生态摄影师，叫 Tippy， 她有就是很流行的一组照片，那小朋友跟各种野生动物一起长大的那个， 好像是有印象。 对对对，那个我就觉得，可能也是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未必是她就一定说。优势或者怎么样，但是会很好。 是的， 对， 就是我们老羡慕别人的人生 啊，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 真的老羡慕 别 人的人生， 别人可能也羡慕我们的人生， 对对对。 也许肯定要那 谈到医疗啊， 对 呀， 看到鱼哦，你还可以吃到各国的美 食。我想去看 iPad 啊，我也想去怎么怎么样，我想去那个上各种补习班。 其实刚刚说的拉布拉多那一幕还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感觉哈。 是的， 就是你刚才大导说心态好是一种拟人的方式去表达，其实我觉得生物之间就是有这种链接，不管你是被侵害还是被关怀，也都是这样的哈。我们在这个城市当中体会到城市的便捷性、迅捷性、科技性，但有时候我们会同化的很多，少了一些很纯真的东西哈。我们希望呢，借着圆儿这次非洲动物的分享，让我们走进自然之后呢，返璞归真一点，不要太过的心急，戴着面具天天在这里，是不是？重要的 是直接去到那儿，你就能感受到了。 是的，去见那条鳄鱼，然后呢？ 听说你把拉布拉多咬伤了？ 对对对，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哈。也希望呢，圆圆的这个工作呢，一直 顺顺利利， 对对，有条不紊的进行下去， 对，越来越好。 是的，是的， 希望有机会我们都能跟着圆圆去到非洲，或者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我们也会组织的。 我们也希望圆圆能够拥有一段在那边的生活。 对， 他不向往那种生活吗？ 是啊， 回来更珍惜现在的生活。然后， 你什么意思？ 开玩笑，开。 哎， 谢谢圆圆精彩的分享， 谢 谢 圆圆，谢谢。 那接下来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我们有缘再见喽。 好，拜拜。 One day you and I alone, gonna build our love a home. We can spend a life forever doing all we want. One day you and I will shine, gonna paint it red and white. And we can show the whole world all the things that make it right. You know I'd do the things I do for you. I'll be the one you hold on to.I'll be yours until my heart is blue. Just say the words and tell me you do. And I'll be yours until my heart is blue. Just say the words and tell me you do.